好啦，咁我而家咧开始直播，今日咧仍然咧系第四次讲神秘学，咁啊即系咧今日嘅题目咧就讲到神秘学嘅核心问题啦，咁啊亦系神秘学嘅最后一次嘅讲述，之后咧我会换另外一个话题咧同大家讲下嘅，咁今日。讲的话题呢就逐返上文呢讲到金枝这本书呢Fisher 英国一个考古人类学家他呢在里面讲到巫术的开始。巫术开始呢有两点很重要的。他认为世界上呢任何的民族他开始呢都是讲巫术的。这个巫术当然呢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巫术呢有一些少少分别。这个巫术呢他们有两种。一种呢就叫接触巫术。接触巫术呢是日常我们生活呢经常会接触到见到。就是说呢有人使用的巫术的时候呢是需要跟那个人他施降巫术的人有所接触。他的接触方法呢很多种。那大致上呢都不外乎呢是五官的接触。譬如是接觸住個人的肢體，或者呢甚至乎呢有些是所謂用眼光來望住他，甚至乎呢如果高深一點的玄妙一點的呢講到話去想住他，去諗住他都可以下降到巫术的。哎，对不起，正话咧断咗线，我哋而家驳翻佢之后咧，继续讲。今期讲巫术。上次讲到咧呢、这个Fisher 咧，佢有两种嘅巫术，一种系接触巫术，刚才咧都大致上讲过啦，应该咧用一个接触方法来施行这种巫术。在古代呢很多这些这样的example, 即是例子呢可以见到。现今呢无论古今呢都有这种这样的所谓接触巫术。另外一种呢方法呢就是用代替巫术。所以代替巫术呢就是说不需要直情接触住，它是会有一些代替了被接触的人的身体或者肢体或者它的任何一种的所属于它的地方，譬如呢我们熟悉的经文呢就是说他施行巫术的时候呢是会用到对方的头发或者呢指甲，甚至乎呢有很多认为呢是用衣服甚至乎气味呢都可以成为施放这个巫术的一种方式。这个比较奇异，但是呢事实上呢在 Fraser 的人类学研究里面呢真的有呢很多民族是用了这种方式呢来到施放。中国在这个礼仪的 技術裏面咧有一種叫復禮，復禮咧就係、是、召喚啊呢、這個死咗人嘅靈魂翻嚟喺佢個屍體上高咧，然後咧就準備行使呢、這個殮葬嘅儀式。咁呢個復禮喺古代咧技術就話。要请一个佢嘅亲人，擒上佢嗰个画，佢嗰个屋梁上高。屋梁意思就系咧，佢瓦背、瓦面上高。以前啲屋咧金字塔、金字顶噶嘛，咁有好多瓦面。咁啊喺西北角咧，就持攞住佢嘅一件旧嘅衣服，就迎风咧。就喺度，撥嗰個張揚嗰個衣服，而且大喊咧，大聲叫，咁啊叫佢嘅魂咧魂魄翻嚟。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佢哋假定死嘅人咧，死咗死者咧嘅魂魄咧會驚聽住呢個呼喚，同埋佢叫出佢嘅名字咧。就跟住咧喺空間度去佢嘅故居，而且咧依附咗喺佢呢件衣服上高，咁佢親人咧就跟住就持住呢個衣服就擒梯擒翻落嚟，佢個大廳嗰度咧就鋪落去死者嘅身上，一穿喺佢嘅身上。咁啊，當然呢一種咧，佢嘅魂咧、魂魄咧就翻嚟佢個屍體度，咁啊跟住咧就可以進行小殮大殮嘅殯葬儀式。咁呢個復禮咧喺中國嘅禮儀上高咧係清清楚楚咧用文字記載落嚟嘅。咁係咪一種巫術咧？我認為係點解咧？佢係一種咧依附住咧，以靈魂咧依附住佢嘅衣服而翻到去佢嗰個軀體上高。雖然呢個喺現代嘅科學解釋咧係一個相當玄妙嘅講法，亦冇乜科學根據。但是在神秘學來說呢，這個呢都算是一種呢所謂心靈上精神上的一種呢解釋，將個人的靈魂呢，如果他相信有靈魂學說的話呢，就將他安頓回到他的屍體上。當然呢，在漢朝的王充呢，這位大哲學家也認為人呢是沒有靈魂的，死了之後呢就人死如燈滅，就全部什麼都消滅了，他不信有靈魂所在，就根本呢這個這樣的儀式根本是一個虛文，只不過是做出嚟俾大家睇嘅，咁讲，咁呢个咧各有各说啦。因为实际上咧系好难能够证明到灵魂嘅存在。虽然咧喺而家咧，有人曾经试图量度过一个尸体，就话咧。他在生前和死后的体重是相差了21克，那假定呢这个灵魂重量呢就有21克，但呢很多科学家都认为一个误会来的，因为呢如何证明到 呢、这個被測驗嘅人嘅靈魂離開咗軀體咧，这个、呢個咧相當咧係困難嘅一個決定同解釋。咁當然仲有佢量度嘅嗰陣時嘅重量係點決定咧？这个、呢個咧亦係一個好費愁除。咁啊～但是很多人都認為呢，這個21克的靈魂呢的重量呢是準確的，那就是呢各有各說，各有各人的不同的想法了。好啦，神秘學其中最重要的其中一個範疇呢，真的比較神秘，我們講過呢，就是他的所謂預測學、預言。咁而家世界杯咧打紧嘅时候咧，我哋记得上一届咧就有人利用咗一只八爪鱼底啊，小嘅八爪鱼，话佢能够咧预测到咧每一场波啊嘅胜负，甚至乎有人更加神秘咁讲，话呢个预测咧准确之余，仲可以预测埋咧。胜负的球数或者和的球数，哇！如果真是一个八爪鱼能够预知呢，那么赌波那些人呢就赢更就是了。但我识得得呢很多个因为这样好赌的人呢，接触到呢一个很悲惨的收场。好啊，那么預言學咧，喺中華古今咧都係好盛行嘅。咁啊，大致上咧可以分為咧星相啦，我哋講過啦。咁啊，仲有手相啦，手咧就係一隻手手，話手咧嘅紋咧，個三條紋咧就代表感情、生命、事業，係可以咧測度到嗰個人咧。嘅一生，仲有里边咧有好多个细嘅纹咧，有好多细嘅起伏咧，我哋叫丘。咁呢啲咧都系咧一个预测个人命运嘅一个讲法嚟。每一个人咧都可能佢嘅掌纹都不同，有西洋嘅算法，亦有中国人嘅算法。呢个遁者咧，就认为好灵奇；不信嘅咧，就认为只不过系一种伪科学嚟嘅啫。咁当然咧，喺外国亦有我哋讲过嘅茶杯，饮完茶之后咧，个睇个茶叶情况，或者一个动物解剖咗或者劏咗之后，佢嘅五脏嘅情况。在中国来讲呢，这个预言呢甚至乎呢是有讲到那个预言家留低落来的文字或者他的著作，譬如很出名的我们说推背图，很出名的马前科，这些都是呢在中国历史上咧有著名嘅预言嘅书籍嘅，不过我经常都讲到，所有嘅预言嘅书籍，佢用嘅语言文字都系咧象征式嘅，或者诗化咗嘅、诗词化咗嘅文字，即系话咧系要后人解释呢啲文字，就只能够咧明白。或者恍然大悟，咁呢啲咧，我覺得點解唔老老實實、清清楚楚寫出嚟咧？咁咁好多人話咧，天機不可泄漏，於是乎咧不能夠坦白講出嚟。喺西方咧，朱世紀洛氏嘅預言咧，法國一個醫生嘅預言咧，亦係咧世界上咧好著名嘅預言學。亦是咧，好清楚咧， 咁樣用一啲詩嘅語言講出嚟，後來係經過人嘅解釋，然後至可或者可以知道個實情。咁當然咧，瑪雅文化、南美洲瑪文化好早咧，亦有佢嘅預言，話2012年咧係世界末日。咁呢個預言咧，好多都解釋錯咗。咁今日咧，2017年咧，大家都2018年咧，大家都存在喺個世界上。世界咧，呢、這個世界係冇係有冇末日嘅咧？當然有。我哋知道咧，太陽咧係卒之咧，佢嘅能量咧係會消失，或者咧唔使消失。佢慢慢冷咗出嚟，冷咗之後咧，地球咧亦會因此咧而會冷，慢慢冷化。呢、這個冷化咧亦會唔適合人類居住，或者使到人類咧滅絕嘅。咁呢個幾多年之後咧，大家都唔知道。咁即係總括嚟講咧，地球係會有一天毀滅嘅，人類咧，如果唔移植去第二個星球繼續生存咧，人類咧都有一個末日。咁呢個咧係不能夠否定嘅事實嚟嘅。好啦，咁一陣咧，我哋同事咧播翻兩段，然後下一段咧，我再講人類學嘅另一啲有趣嘅特質俾大家聽，多謝各位。